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深化国企改革，营造民营企业良好营商环境，持续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从结构政策看，将围绕畅通国内大循环，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供给约束堵点，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从区域政策看，实施好区域重大战略，稳步有序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策发力适当靠前的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靠前下达资金，靠前安排项目，拉动有效投资。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竖屏，经风立雨勇向前，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看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勇立潮头，勇毅前行。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河湖长治全面推行五年来取得显著成效。目前，31个省区市党委和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省级总河长，30万名省市县乡级河湖长年均巡查河湖700万人次，90多万名村级河湖长守护河湖最前哨，河湖乱象得到有力遏制。通过持续开展生态修复，我国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2020年，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3.4%，比2016年上升15.6%。14-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完善河湖管理保护责任体系，确保河湖水域面积不缩小，行洪蓄洪能力不降低，生态环境功能不削弱，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 12月21号至22号，全国工商联举行12届五次执委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出席会议并作工作报告，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指出，党的19届六中全会和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形成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和政策措施，为我们迎难而上、砥砺奋进、促进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强大动力。广大民营经济人士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着重领会和贯彻好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要求，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和社会大局作出积极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12月21号0至24时，陕西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3例，西安市52例，咸阳市1例。当前，陕西疫情正处在快速变化阶段，陕西对重点区域严格实施封闭管控，同时加强跨市区协查，最大限度降低疫情扩散风险。目前，陕西全省已累计封控重点场所924处，环境采样14511份，消杀高危场所557.61万平方米。今天下午，西安市召开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西安进一步加强社会面的管控，大幅减少人员流动。从23号0时起，西安全市小区、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并开始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21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57例。截至12月21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765例。截至12月2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亿667万6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际奥委会近日批准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和张家口颁奖广场两区域被正式命名为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和张家口奥林匹克颁奖广场。未来，张家口市将在冬奥会后充分利用奥林匹克品牌价值，传承和利用好冬奥场馆遗产，举办高水平冰雪赛事和群众性冰雪活动，开展奥林匹克文化教育等活动。今天，三峡集团发布消息， 我国海拔最高风电项目西藏哲谷风电场全部机组投产发电，项目总装机22兆瓦，年上网电量可达5900万千瓦时，对促进西藏地区丰富可再生能源开发具有积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政府主办的第16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昨晚开幕，开幕式设有《光辉百年》《电影摇篮》和《冰雪之恋》三大篇章。经初评筛选后，有16部影片入围争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演员等10项大奖。今天，第10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以视频展演的方式结束，共有32支代表队报送节目239个，2400多位残疾人演员参演，涵盖声乐、器乐、舞蹈和戏曲4大类艺术，生动反映了党领导下残疾人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残疾人脱贫奔小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1号，正在黎巴嫩进行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回答总台记者关于北京冬奥会的问题时，古特雷斯表示他将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我收到来自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已经接受了邀请。身为联合国秘书长，我要做我该做的事情。 中国红十字会援助阿富汗红新月会物资交接仪式21号在阿富汗红新月会总部举行。此次移交的援助物资涵盖医疗、民生和教育等多个领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阿富汗人民深厚的友好情谊。阿富汗方面感谢中方的善举，表示这批宝贵物资将极大缓解阿富汗人民的困难局面。中方近期向阿富汗提供了各类援助，并通过发展贸易等支持阿富汗经济恢复与发展。 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俄罗斯将继续系统地推进武装力量发展。 普京说，美国和北约在俄罗斯边境附近集结军队，举行大规模演习，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俄方已向美方提交关于安全保障的条约草案，但即便得到正式合法的安全保证，也不完全可信，因为美国会随心所欲地退出，就像他们退出反导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一样。普京强调，如果美国和北约继续执行侵略路线，俄方将采取相应的军事措施，对那些不友好的行为做出强硬回应。普京说，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俄罗斯应继续有计划的、渐进的、系统的推动武装力量发展。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7462万8461例，累计死亡病例535万8978例。世卫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截至21号，全球已有106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127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1万例。21号，美国新增确诊病例172072例，新增死亡病例2093例。目前，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已占美国新增确诊病例的约73%。据美国多家媒体21号报道，随着奥密克戎毒株的快速传播，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明尼苏达州等多地新冠住院者激增。截至21号，马萨诸塞州的住院人数比4周前上升了97.5%，部分医院再次处于崩溃边缘。韩国防疫部门官员21号说，奥密克戎毒株正在韩国迅速传播，或在未来1-2个月内取代德尔塔成为主要毒株。韩国近期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保持在7000例左右高位。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